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啊，响丛林边一眨眼啫，天就黑到好似个镬底咁。正所谓啊，世界上冇无缘无故嘅爱，亦都冇无缘无故嘅恨。个天点解会无缘无故咁突然行雷呢？不祥嘅气氛里头，仿佛正喺度酝酿紧一场巨变。除咗阴云之间嘅闪电光之外，四周围已经黑到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只好重新着翻登山头盔上边嘅战术射灯，正想话去树冠嘅另外一边睇下，突然间发现准备同我一齐开棺嘅肥仔唔见咗。我即刻问杨雪莉啦：肥仔呢？杨雪莉摊开双手讲：啱先喺玉棺底下发现咗啲奇怪嘅嘢，我挂住睇，加上个天突然间又黑起身，所以我都冇留意肥仔去咗边噃。我哋即刻就四周围咁揾，咁大个人生勾勾噶，点解眨下眼就话唔见咗呢？仲要一啲动静都冇。我四周围咁睇，发现玉棺旁边有隻鞋，唔系第二个嘅，正系肥仔着嗰隻。正响呢个时候，响完全封闭嘅玉棺里头，突然传嚟咗几声啪啪啪嘅敲击声。呢啲声对于我同杨雪莉嚟讲啊，真系比天上嘅雷声听起身更加惊心动魄啊！我呢个时候都唔识惊啦，叫杨雪莉快啲帮手开棺救人。肥仔呢条友啊，都唔知咩时候入鬼咗去个玉棺里头，唔通摸金嘅，仲反而俾玉棺里头嘅种子摸咗入去？但系呢一副玉棺嘅罅都系用蜡封死嘅，除咗几笪细小嘅裂纹之外，再都冇其他嘅开口啦。肥仔咁大件，唔知系点样入到去嘅呢？咁样啊，简直就系反物质嘅现象。杨雪莉呢就比较慎重，佢话啦：咪急住先，先搞清楚系咩一回事。我哋依家仲唔可以确定，玉棺里边嘅动静就系肥仔整出嚟嘅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：哎呀，唔急唔得啊！如果真系肥仔响里边，我哋再唔喐手嘅话，肥仔恐怕就会被里面的种子溶咗啦。嗱，你如果怕就等我自己嚟，讲咩都要将肥仔挖出嚟先。佢阿爷，我就唔信一副咁嘅棺材就吓成我哋咁嘅样。我讲完都唔理杨雪莉同唔同意啦，将防毒面具戴返上块面度，卷起衫就要去拉玉棺嘅盖啦。玉棺同个盖吸得啱啱好，一时之间呢都好难打得开嘅，唯有叫杨雪莉用散兵刀刮晒封住条罅嘅嗰啲蜡。玉棺里头嘅敲击声时有时冇，慢慢就冇咗动静啦。我一边手忙脚乱，一边个身啊猛咁飙冷汗，见冇晒动静，心谂肥仔今次冇啦，肯定系玩完啦。正响度心急如焚嘅时候，突然条颈一紧，俾人用手捉住。我条件反射咁举起登山稿啊，想凿落去。只听见后面有人讲：哎，老虎啊，哎，你发扬下共产主义援助精神，快啲过嚟拉下我啦。好难啊，呢棵树有个大窿啊，差啲跌鬼死我啊。我拧返转头一睇，讲话嘅正系肥仔。佢挣扎住从我身后一个树窿度爬紧出嚟，我即刻伸手过去扯肥仔。个树洞口呢生满晒各种茂密嘅寄生植物，如果唔系踩响上边呢，根本就唔会发现嘅，简直就系个天然嘅陷阱。好似咁嘅树窿啊，大大细细都唔知究竟有几多，都系烂满晒植物，踩到细嘅只脚就容易咬柴。踩到个大嘅，成个人都跌埋落去。 而且洞口的植物好远，人跌咗入去之后，啲植物即刻就合翻埋，冇咩痕迹留低，唔容易睇得出有人跌咗落去。原嚟啊，我哋啱啱准备喐手升官发财嗰阵，肥仔俾天空突然打嘅一个雷吓亲，好自然咁向后啊褪咗一步，冇谂到一脚踩空跌咗落去，啲声咧又俾雷声掩盖咗，所以一时间都冇察觉到。我睇咗下肥仔，又睇咗下副玉官。头先如果唔系肥仔响棺材里边敲，咁会系边个呢？唔通呢个世界上仲真系有响日头都可以活动嘅僵尸？杨雪莉见肥仔爬翻出嚟，就问肥仔树窿里边有啲乜啦。肥仔话啦：啊，好似有好鬼多骨同埋藤条啊！不过里边黑麻麻，都睇得唔系好清。个树窿里边啊，好鬼死臭嘅，真系臭到冤啊！杨雪莉对我同肥仔讲：你哋两个过嚟呢边睇下，呢件事远远超出我哋头先嘅估计。私营运输机嘅机组成员并冇全部跳伞逃生，至少有一个死响呢度。佢嘅尸骨正压响呢个玉棺下面，呢个玉棺下面有可能系连住肥仔头先跌落去嘅嗰个树窿啊！佢嘅话我听起身觉得有啲 QK， 于是啊踩住玉棺盖去到另外一头啦。正如杨雪莉讲嘅咁，玉棺墓藏嘅前角扎住只人手，呢只手嘅手心向下，并冇腐烂成白骨，而系完全干枯嘅，黑褐色嘅干皮包住啲骨，肌肉同水分都冇晒，四只手指插晒入玉棺下边嘅树身，估计呢系临死经过一番漫长而痛苦嘅挣扎，拇指就揿住一只细细嘅双头夹。我睇到一头雾水，咁嘅样应该系有具尸体被压咗响棺材下边。佢系边个呢？又点解会被压响下边嘅呢？头先玉棺里边嘅响声又系咩一回事啊？杨雪莉讲啦，呢种双头夹响盟军反攻诺曼底嘅时候，开始作为联络用嘅简易工具，可以发出轻重两种声。最早呢是第82同101散兵师使用的，真是可以发出摩斯信号的。我同肥仔听咗杨雪莉嘅话，好似有啲头水。唔通係话有个死响棺材底嘅亡魂想同我哋联络？杨雪莉又对我哋讲啦，呢隻手臂三袖上边嘅臂章係二战时候美国空军嘅制服。仲有呢种双头甲，中国系冇嘅。我推测呢个玉棺里边有某啲好危险嘅嘢，而且棺材底下系个树洞，相互连通，吞噬经过附近嘅生物。琴日晚黑俾玉棺害死嘅飞行员亡灵向我哋发出警告信号，唔想我哋重蹈佢嘅覆辙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，琴日晚黑呢就乱到好似镬烛咁，都唔知係想警告我哋啲乜。唔通讲呢个棺材里面有鬼想害我哋三个？咁点解我哋冇咩感觉嘅呢？我啱啱讲完即刻就諗到啦。大概可能係我哋带咗正宗嘅摩金符，仲有大金牙搵返嚟嘅观音挂件。呢啲呢都係辟邪嘅古物。不过呢啲嘢呢就唔知系咪真系咁使得啦，我心里边一啲把握都冇，唔知究竟有咩古灵精怪嘢隐藏喺树窿里边。为咗搞个水落石出，我哋就一齐喐手，将玉棺嘅盖掹咗出嚟。玉棺里边满满嘅，全部都系黑棕大红嘅钢紫色液体，除咗气味唔同之外，其他睇起身同血浆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哋唔知啲液体有冇毒，虽然係戴咗手套，都系唔敢直接用手去掂。肥仔用探音爪，我用登山镐， 伸入棺中度捞咗两下，响血咁嘅液体里边捞出一具肥胖老人嘅尸体，身上净系得一层非常薄嘅面罩，薄如蝉翼。面罩十分珍贵，传说讲汉高祖刘邦大殓嘅时候，响金缕玉衣里边就包咗一层面罩。呢种面罩呢，同现代嘅保鲜膜作用差唔多，但系响嗰个时代呢，呢啲嘢就绝对唔会有任何化学添加剂啦。肥仔用散兵刀划开嗰一层面罩，彻底暴露包响里边嘅尸体。只见嗰个老坑保存得相当完好，佢嘅面型较常人长，按照上书上讲，即系一块马面啊。尸首酥眉皆白，头发上面插住个簪，全身上下一丝不挂，可能呢系俾嗰啲鲜血咁嘅液体浸耐咗，身体显得微微泛红。肥仔见到咁就闹啦。 啊！呢条死老嘢，成身肥肉，都唔知死咗几耐啦！啊，点解依家都仲唔腐烂呢？恐怕迟早会尸变啊！不如趁早一把火烧鬼咗佢啦，费事留低手尾啊！ 一边讲，一边用探音爪响死尸块面度笃咗两下，条尸嘅皮肤竟然仲有弹性，一啲都唔僵硬嘅。甚至都唔似系死人，似系个瞓着咗嘅人。杨雪莉对我讲：玉棺里面啲溶液好似仲浸住唔少嘢，你先捞出嚟睇下，其他嘢唔好理佢先。我觉得呢个已经死咗两千几年嘅老人，至今仲保存得栩栩如生，甚至可以用鲜活两个字嚟形容，真系够晒出奇啦。呢单嘢唔好细谂啦，越琢磨越得人惊。于是我就按照杨雪莉讲嘅，准备用登山镐将条老坑嘅死尸拖出嚟，好等我睇下佢嘅尸身下边仲有啲乜嘢。我试咗下，冇谂到啊，好鬼死罪手！凭我双手用登山镐拖动嘅力，拖喐一百几十斤嘅嘢就真系湿湿碎嘅。但系呢条死老嘢嘅重量，远远超过我嘅估计，一扯之下，喐都唔喐，至少啊，怕有几百斤重啊！我就觉得出奇啦，唔通呢条死咸鱼下边仲连住其他嘅重嘢？我从尸体嘅格拉底下边掹翻个登山镐出嚟，响玉棺中间一勾，竟然从红中带黑嘅液体里头勾咗一条血淋淋嘅冇皮大蟒出嚟。我哋三个见到咁嘅情景，都系吃咗一惊。原来呢条老嘢膊头以下缠咗条被剥咗皮嘅巨蟒，蟒尸同人尸已经黐埋一齐啦，分都分唔开。难怪啱先一扯觉得咁鬼死重啦。冇皮蟒尸上面生咗无数红色肉线，啲网肉隔一阵就跳几下，似乎系剥咗皮无耐，仲未死透。我哋听到肉棺里面嘅敲击声，好可能就系佢发出嚟嘅。呢条巨蟒身上嘅肌肉同埋筋脉都可以睇得清清楚楚，亦唔知系用咩手法剥开啲网皮嘅。呢条网虽然及唔上我哋在遮龙山山洞里头见的那条，但是比一般的蟒蛇就要大好多了。想起那条青鳞怪蟒，随即就联想到献王阴险邪恶的虫术了。肥仔指着条冇皮巨蟒，叫我们看看蟒尸身上有好多红色的肉线。他就说了，蟒肉上面还生住嘢的喎。点解睇起身咁似啲红虫嘅？好似仲连住棺材底添喎。老胡，你出嚟掹实啊，我捞下下边睇下有啲乜嘢。讲完就立高三袖，想落手去捞嘢啦。杨雪你见到咁， 即刻就拦住肥仔讲啦。唔知呢啲暗红色嘅液体系啲乜嘢嚟㗎，千祈唔好乱咁掂，仲系用登山镐或者探阴爪逐啲逐啲捞上嚟稳阵啦。我出力咁将呢个老嘢嘅头同埋身抬起少少。杨雪莉用登山镐，肥仔攞工兵铲，响浴缸嘅液体里头逐啲逐啲咁搜杀，陆续从里面勾咗几件嘢出嚟。首先捞出嚟嘅呢是个黄金面具。这个面具呢可能是巫师或者是祭司在进行仪式的时候戴的。造型怪异无比，整个呢是用真金铸造的。眼耳口鼻的位置用纯正的青白玉镶嵌。玉色呢是活动的。用的时候戴面具的人可以将这些青白玉从黄金面具上面剥落嚟。面具顶有个龙角，嘴系似老虎嘅口，两只耳就似鱼尾，睇起身非常丑恶狰狞。但系最得人惊嘅，仲系嗰啲黄金面具上面嘅纹饰，一圈圈漩涡状咁嘅。漩涡构图简单，一个圈中间套住两三个小圆圈，睇起身最外一层有几分似系眼球，里面几层似系眼球嘅瞳孔。睇到呢啲熟悉嘅花纹，我同杨雪莉肥仔三个都不免有啲激动。睇嚟献王有无尘珠嘅传说可能系真嘅。今次有咗真实嘅接触，心底啊总算有咗啲底。就算系风餐露宿、九死一生，呢次嚟云南都冇算系白嚟啦。其次捞出嚟嘅呢系一支龙虎短杖，系用绿色嘅青石磨成嘅。形状呢就同我哋年尾整油角岩皮用嘅钗皮棍差唔多呢。绿色嘅青石短杖微微有一啲弧度，一边呢係龙头，一边呢係虎头。两个动物身体相接触嘅地方就係中间嘅手柄啦。龙虎嘅形态古朴，冇汉代艺术嘅灵动风格，亦冇现实感同埋生命力。但是就散发着一种雄浑厚重的气息，睇样呢至少是先秦之前的古物。肥仔抹了抹嘴角的口水，将这几件名器呢从玉棺到捞出来，抹干净呢就准备装入个鹿皮囊里面当作战利品咁带走了。杨处理一睇就急了，佢话了， 日光日白咁攞走啲嘢，咁咪即係等于鉴抢。咁同盗墓有咩区别啫？一阵间影完相就要放返入去。 肥仔一听就梗唔制啦。我哋山长水远，从北京嚟到云南嚟做咩呀？咪就係为咗赌斗魔名气囉。好唔容易先至开斋，想我再放返去，打死我肥爷都唔制呀。 我亦都劝杨处理讲啦。咩盗墓唔盗墓啊，讲得咁鬼死难听嘅。俗话讲，人不为己系天诛地灭。至少我哋摸金教位仲有穷死三不挖、富死三不倒嘅行规啊。比起嗰啲偷窃国家人民财富嘅大盗嚟讲啊，都唔知要好几多万倍啦。嗱，自古有志之士都系替天行道嘅。呢啲嘢放喺深山老林里头，随住岁月消逝而毁灭，咁就係对人民最大嘅不负责任。仲有啦，嗰、那个咩只可以攞一件名器呀、咩天罡唔可以摸金嘅古板规矩。我睇呢应该都随住改革开放嘅进一步深入都要变下先得啦。我趁住肥仔顾住装名器入袋，响杨雪莉耳边细声咁讲，呢几件嘢呢倒返去都唔敢出手嘅。就等肥仔攞返去玩几日，等佢玩够啦我再攞返嚟俾你。你想捐俾边个博物馆就随便你。呢、这个叫望梅止渴。如果唔俾肥仔啲甜头好容易会影响士气㗎。最重要嘅係嗰啲装备就冇人咩㗎啦。杨雪莉摇咗下头苦笑住讲啦。 唉，真係冇你苦啊。嗱，不过我哋有言在先啦。除了无尘珠用来救命之外，不可以再做摸金的勾当， 你应该知道啦，我咁系为咗你好啊。 我即刻扮咗个领情嘅样，诚恳咁表示一定唔会辜负佢殷切嘅期望同纯纯嘅教诲。但系心度就諗啦，唉，以后嘅事等返咗去再讲啦。青铜器呢我绝对就唔会掂嘅。但系玉石黄金呢啲名器呢，我从来冇向毛主席保证过唔攞嘅。同其他人讲嘅嘢我系讲完就算数㗎啦。不过系咩都唔记得嗰个算数喎。就算退一万步讲，呢啲嘢好明显系祭器，极有可能同嗰粒无尘珠有直接嘅联系。无论点都唔可以再放返去。今次咩规矩都唔理得咁多啦，费事以后后悔。我正喺我心度打緊我嘅如意算盘，见到杨雪莉又喺我棺材度发现咗啲嘢。蟒尸身上生出嚟嘅无数红色肉线，好似係有生命咁嘅，时不时就微微咁喐下。同埋呢啲肉线都係连住肉棺嘅底部嘅。冇諗到呢隻精美绝伦嘅玉棺，棺壁同我盖嘅材料都係用西藏麦天玉，而棺底竟然係用块梁木整嘅。棺中嘅红色肉线穿过梁木棺底，连住老树嘅内部，人尸、虫蟒、玉棺已经全部连埋一齐，唔怪得知点样都分唔开啦。顺住棺底往下睇，会发现玉棺基座下边嘅树木，由于缺少养分，已经完全腐烂，净系俾啲寄生植物冚住，勉强支撑住上面嘅玉棺。下边系个深不见底嘅树窿，应该系同肥仔跌落去嗰个系连通嘅。呢啲树窿都俾寄生植物嘅藤蔓巧妙咁伪装起身。呢啲天然嘅伪装被铲走之后，唔够三日又会生返埋冚住个树窿。用狼眼手电筒向里面一照，全部都系俾啲树藤缠绕住嘅各种动物干尸，仲有几具系人嘅遗体添。杨雪莉好似恍然大悟咁讲，呢次弊啦。弊咩呢？杨雪莉发现咗啲乜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